好，第四節回来，因为嚼一声那里第四節 嚼一声 是啦，嚼一声嚼一声去到第四節了，以为阿美，阿美姐你好，嗱咁啊，喂，头先你话讲咩啊？地盘 赌钱， 赌钱 开赌咯，系咯。 就地盘点会唔兴好？就三场啊，开三厂。不过第一朝头早啊少啲嘅， 朝头早开工， 因为朝头早开工咧，即系你早啲开工，即系以前冇限制噶嘛。而家你想早开都唔得噶嘛，左右隔篱嘈啊，唔俾你开工住。 你嗰个年代系咪全部翻九点？ 九点，但唔好好多时都唔系九点开嘅。 正常啊， 佢哋早咗开嘅，因为晏就热啊嘛。 我哋而家有啲系翻八点嘅，即系我公司都翻，不过我成日迟到啫。但系有啲开九点，行行唔同啦。有啲就翻九点嘅。 嗱，而家咧，依家就唔同嘅。依家咧就嗱，而家咧讲真，人工贵，系咪啊？你揸得紧啲时间，以前啲师傅翻九点啊。九点半先到啦， 换埋衫咪咪摸摸十点噶啦， 执下戒餐咁系嘛，跟住又喂到食饭啊，十一点半啊洗定手啊，跟住行落楼， 呢个行规嚟 系咪啊？后期三点三就三点钟又洗定手啊，行落楼嗰啲咯，即系以前又好呃钟嘅。 而家都系其实，而家都系， 不而家咪依家就。依家就好啲嘅。 我公司就咁样啦，去八点钟打卡啦。咁咁通常如果大嘅地盘就要你做埋早操嘅，通常我都冇做嘅。 做即系日本佬啲地盘系咪？ 政府地盘佢系要你做早操噶嘛？即系你所有即系政府地盘嗰啲冚烂都系， 即系 warm up 咗先。 系咯，即系因为佢嗰个工业安全系一定要咁样行噶嘛。 系 咁啊，通常咁好啦，你做。 佢做咩早操先？要做啲咩咁啊？ 拉下筋咯，同埋又好似学校个早会咁样啦。嗱，今日有 briefing 吓 briefing， 咁朝早佢哋又话嗱，今日边度边度嗰边就丢嘢，你哋就唔好冇乜事就唔好行过去啦。 系 啊，咁样即系类似一个 briefing 咁嘅简报咁样咯。 哇！我见人哋日本红谷组嗰啲真系。成班一齐做完，跟住立正嗰度听个工头讲，讲完就跟住去做嘢嘅，真系好咩嘅。 即系呢几年我哋所见到个政府地盘系咁样咯，系因为佢劳工处规定嘅呢样嘢好似系。 哦， 咁佢好啦，做完早操咁，你当八点三嘅集会完啦，跟住要签名，签完名通常就翻去架部，就唔会开工住啦，整口烟，吹下水，揿下机，八点半啦，咁啊开工，咁啊开始做嘢噶啦，咁食饭咧。而家食得早咗，十一点半。因为事实上真嘅，你如果晏咗去咧，因为而家好多地盘，有啲地盘就有饭车嘅。咁你迟咗去咧，就啲好嘢俾人攞晒噶啦。 喂，咁你依家嗰啲地盘使唔使自己揾个架部啊？ 嗱，有啲有人性啲嘅，俾个货柜你。 系。 不过话听，国企嗰度就冇人性嘅。 系。 佢个架，佢嗰个叫架部区啦，架部村就啲货柜嚟嘅。 系。 但系咧就好鬼死逼嘅。 系。 真系十足烂民营咁样嘅。但系你最高峰开工嘅时候有成，哇！我谂嗰度千几二千人都有最高峰嘅时期。咁你变咗有啲人咪上楼，佢话：，唔得，唔可以上楼揾架部住。咁你即系要我点啊？咁有啲人。变咗系枕喺即系啲 钉间屋咯，咪喺嗰度换衫。 直头佢咩咧？有啲围街板喺围街板嗰度换衫咯， 搭口钉挂喺度咯。 一系就孭住个背囊周围走咯。 佢哋又调转，我哋以前就上楼嘅，上楼整架布嘅。咁咧，我做过，我除咗做麦斗之外咧，又做过消防设备，即系我做水嘅。 我都系做水， 做水又即系整水喉啊。 消防水咯，系咯。 咁我哋嗰阵时咧，早期就未有咁多钱啦，后期个老细有咗钱啦，一去到咧整一个架部，跟住咧佢有部叫绞瓦机，当年啲绞瓦机都好差贵，大转得大后嘅咧就两三万蚊一部啊。咁咧你一去到咧就要将部机坐喺地下度， 六寸机， 然后咧就要。整打定啲螺丝啊，上实佢啊，跟住再搵条铁链揽住佢啊，跟住 惊俾人偷， 系啊，偷咗几万蚊喎，嗰个年代话七几年，好贵喎。 啊，但系嗰阵时我做部瓦机咧，佢就就烧死喺架车度嘅，烧焊实喺架车度嘅，但系咧。你个瓦机佢话唔贵，系板褥贵。 唔系个 贵，个板头最贵，即系佢有个，即系你话斋佢车喉咧，佢要有嗰部嗰个叫车瓦嗰嚿嘢啦，叫做嗰个叫板头啦，嗰嚿最贵，老细话嘅。 梗系啦，嗰啲钢几贵先得噶，几鬼利先。 系啊，所以佢话嗰阵时过年咧，佢话 车咧就锁起嘅啫，但系个板头就锁埋入架部落埋，有个架撑箱咧。以前即系我啱啱入行嗰阵时咧，佢就冇嘅，全部自己揼嘅。 用个大铁箱。 而家有现成嘅，即系而家有现成卖噶啦，架撑箱就佢即系冇办法，即系爆又唔系爆唔到，系难爆啲咯。 而家爆你个架机好平啫嘛，一万几千万零蚊。 个板肉啊嘛， 唔系个肉贵啊嘛，同埋咧，你知道喂？而家做地盘就有厕所啫，有 啊，你周围去啊嘛， 嗰啲中共厕。你知道我哋做麦斗个年代咧，嗰啲友仔钻喺墙角嗰度屙尿啊！ 唔系，我自己都系噶，其实。 因为我哋就大镬啦，因为我哋钻要喺啲墙角度弹条麦嘅嗰条。你依家系咪仲系叫磅水噶？ 磅水， 即系有条平水线咧，成打通成层楼咧，个个系照你嗰条 平水，佢话就叫咩楼面平水咯。 啊，唔系磅水系做墙身嘅。咁咧，咁我弹咗条脉咧，咁你知啦，冇 Lisa 啊嘛。 嗯。 以前要揸嗰条喉噶嘛。 系。 咁你咪踎喺度。嗱，嗰条通常搣耳嘅啫，嗰条线啊， 有 我当佢搣耳啦，咁你踎喺个地下度，你要睇嗰条咁嘅平水喉咁嘅度噶嘛，妖几位臭啊！你知啲地盘佬噶啦，专食烧肉饭噶嘛，要饮啤酒，以前饮得啤酒噶嘛， 好重口味。 而家都得，而家都得。 哇，臭到呕噶嘛，系咪先？你嗰个点样招呼嗰班友契弟咧？你个死仔成日走去嗰度屙得，咪倒桶水来。然后咧，静鸡鸡咧，就唔好俾电器佬知，唔好俾电王知，即系成个地盘管电嗰、那个，搭条有电嗰条线啊，抌咗落个水兜度，啲友你走翻个屙尿，你就大镬啦！咁你屙尿系咪？咁企喺度，我有时咧就一见到个友，突然间企到。因为嗰度你一屙，你一屙咗啦，嗰条当嗰条尿咧垫到个滩水咧，咁啊变咗导电体啦嘛，佢咪一滴都放光。 喂，但系咁样冇玩死佢，你嗰阵时行有冇三百八电嘅？ 冇200二， 二百二好啲， 200二嚟嘅， 300死人嘅300大佬， 系咪先？跟住有人俾佢扑街咯，整条线都，屌街唔认啊！呢度打死都唔认噶啦。 系，但系先我话你听，而家咧，就算你有嗰啲教厕所多啦，啲友仔一样冇乜。冇乜呢啲意识 臭啊嘛， 都好污糟啊，相信系。 唔系你交厕所，其实佢会要清嘅，即系大概一即系一个礼拜，佢有啲吸粪车嚟嘅。 哇，你一个礼拜先至清，都好污糟下。 系啊，但系问题咧，佢有衰嘅，佢即系有时摆啲位咧，如果佢嗱、你栋楼， 佢唔系成个箱掹出嚟倒嘅咩？你要吸嘅咩？ 嗱，楼上嗰啲嗱，有段时间我都清嗰啲嘅，其实我系咁换，系咁换嘅啫嘛， 成桶拉出嚟噶嘛，系咯， 系啊，但系噶，系，但系咧，佢点样讲咧？佢有啲友仔咧就，我话你听，佢都唔知系咪识转弯，总之周围都系， 好恶心咯，我觉得嗰啲系， 即系你啲地盘佬咧就中意食烧腊饭嘅，饮又你知烧腊就热气啊嘛。啲因为燥底噶嘛，点解唔臭有鬼啦嘛？阿擎天，你话嗰条叫幽默啊？我太耐冇做啦，我唔记得咗，我唔记得咗嗰个条脉叫咩？总之我做地盘嗰阵时咧，而家条楼梯又唔使弹脉，你只要打条斜线俾佢得噶啦。咁佢咧即系楼梯做好晒噶嘛？ 如果你预制件都好啲，有啲要弹埋吸嘴俾佢嘅，即系总之铺 系、哎、啊， 要弹吸嘴俾佢。 踢一吸，踢一串啊嘛。 咁呢啲我唔识啦。 要即系有一打洞打横，即系成条楼梯弹出嚟噶嘛。依家又唔使噶，你俾条斜线佢，佢成副摆埋去啊。依啲楼梯做好晒噶嘛，摆埋去落石屎噶嘛。而家预制好噶嘛，以前就冇嘅。 有啲系预制咯，商业大厦冇。我之前话好，即系嘉联威路道嗰度咧，个老细自己弹，最后都要自己弹。佢楼梯佢整好咗啦，但系你要弹个吸嘴高几多低几多嗰啲，咪同佢一齐弹咯。 系咯， 我呢度12刀就喺度整到， 连 咗12针。 咁啊，讲翻啲娱乐啦 吓。OK， 你一食饭就嚟噶咯，啲友仔排又煎萝卜糕啊，整副排湾出嚟就倒噶咯。13张都有。 我见入排九。 系咯， 我见入排九。嗱，咁你话斋，嗱，11:30食饭，啲人嘘声食啦，食完就开局噶啦， 闩门放狗，煎糕， 门都唔闩啊！佢尤其是天面咧冇网管噶嘛，咁啲科文都睇埋份啦，有冇俾钱我唔知啦，咁啊即系 天面即系最顶嗰层， 最顶 系啦。咁你通常你如果排九系开四家定八？最多开几多 家？八家咯， 开爆咗， 唔系台湾雀狗咪16咯。 咁我见都系，咁佢张好似咁大张台，你话斋，即系搵块板咁啊，当张台仔，或者搵啲嘢剪一剪咁啊，当张台仔又开坛啦。佢应该就开，应该开八口嘅啫。 系， 咁啊喺度赌咯，个个都真系话斋，好似冇人性啊，五百一次咁掉出去，个个都。 唔系啊，啲地啲判头先大镬啊！出糧咧就嚟噶啦，開檔喎、 哦。咩啊？佢嗰啲聽講話嗰啲釘班扎鐵老細真係話齋，佢每日袋住幾皮嘢翻工，就係啲友仔輸咗，老細冇錢啊， 係 啊，翻本啊，係啊，嚟， 唔係 扣糧啊嘛。 有好多都係以前好多出現金糧噶嘛。 嗯， 你好多譬如拆板佬咧，係一收工就俾錢噶嘛。嗯、真係一夾，如果地盤大，真係成個夾錢車嚟噶， 係 攞個夾嚟出糧噶。咁收工又嚟啦，系嘛？有时又 收工少啲，我谂系最多我见嗰都系食饭同埋 tea 嗰阵时。 系啦，三点三，有好多咧，即系买水咁啊，口面啊，初四咁啊，口面啦，钱就冇晒，系嘛？工啊要开。 咁啊，即系另外有啲传闻啦。以前即系新机场，即系大屿山机场起嗰阵时咁啊，听闻啊，仲有第二样嘢噶嘛，即系除咗赌就啊马佬，除咗赌钱，仲有咩啊？ 系 就系咁，系啦。听闻系真系有呢样嘢嘅，但系我做咁 喂，我入去帮我手啊，有嘅咩？冇、啊。 我呢个听讲，因为我未做呢间，即系我而家做呢间公司 咁急要就喺嗰度搞掂， 好咯，咁紧火嘅咩？ 唔系你首先嗰度，嗰度其实以前机场起嗰时八国联军咁样嘅，我现做嗰间公司啊，你大陆人啦，香港人啦，印度人啦，越南妹啦，系啊，啲越南妹仲几靓嘅， 哇， 咁啊唔知系咪嗰啲 带埋入去啊？ 佢哋个老细请呢啲人， 即系佢报杂工。 收人头咯， 就是、入去就打杂， 收人头咯， 系 啊。咁至于有冇做副业，我又唔知啦 但系就冇理由咁后生嘅， 系啊，仲几靓女添啊，仲要嗰啲越南妹。 即系呢样嘢，真系好似绝代商机咁啊！谂住啊边个俾只马，佢叫佢骑马出去搞只马喎。大佬你唔使咁咁赶系嘛？ 咁你其实你个地盘大嘅话，你要掟埋做个炮房都唔难嘅。头先你所讲个架布啦，你架布都可以攞嚟做炮房做生意。 哦， 咁犀利！ 我哋讲翻啲正经嘢，做地盘讲到啲咁猥琐。 原来行行都有啲咁污糟邋遢嘢嘅咩？ 唔系一阵啊，一阵啊 ，Mabel 要误会啲地盘佬，啲紧火得咁紧要， 唔会嘅。你而家即系相对上比较正面啲嘅，咁我觉得就以前咧，啲人又好贱格嘅，即系好衰嘅，即系我争啲想讲粗口。有啲人咧就觉得地盘佬啊冇出冇知识啊，冇乜啊。我话你听，嗰啲地盘嗰啲图咧，全部英文嚟嘅。 系啊， 你话斋你俾嗰啲话斋自称。读得书多嘅人，你问佢识唔识睇啊？你 黐线啊！ 嗰啲叫做佢有个叫施工程序表咁样咧，你识唔识睇 个 schedule？ 个 schedule， 你识唔识睇？ 唔系啊，其实讲真啦，而家做嗱，以前系叫蓝领啊，蓝领白领啊，而家做蓝领做地盘就舒服过你做写字楼，虽然我要付出劳力啊。你会唔会准时六点收得工咧？嗱，你请你嗰张封信咧就 nine to five 嘅，你永远都咁点唔会收得工啦，系咪？但地盘咪话六点你唔走都唔做得噶。 有啲啦， 系咪先？除非你报咗啦，报咗人嚟批啦，系咪？唔系你冇可能开到工噶嘛？ 都唔系嘅，其实先人，如果你接触佢入边写字楼嗰班嗰啲阿 Sir 啊，你要应酬佢嘅话，就有阵时好夜。 唔系咯，但系佢有 O T 钱收噶嘛？ 我所知公司嗰啲科文系冇 嘅。唔系啊，我讲做科文就系我当半白领噶啦嘛，唔系蓝领。我讲做嗰啲工人 有。 唔系有冇 O T 边个睬你啊？喂，依家唔系做写字楼 O T 系 no pay 嘅， 系咯。 系咪先？ 有 啲做 哇，有啲俾埋饭你食添噃，开 O T， 我哋咪咯，我哋。 哇！你都未见过，你都未见过做机场嗰啲判头几下戏啊！日日拎啲蒸啊，好似唔知话走私烟嘅添啊！日日拎啲烟啊、汽水啊，一车车咁车入嚟，唔系冇人开工，俾唔平嘅，二千几人一工嘅。冇人做嘅，几乎带埋一车小姐。喂，边个？你话头边个紧火等上车啊？吓下下火先都仲，即系惊你唔捞啊？ 系 咪先？ 唔系你相对上嗰阵时机场冇而家咁多车啊嘛。你得，因为我嗰阵时我做啊，得两架巴士出九龙嘅啫，即系出嗰阵时得荃湾同埋葵芳有车嘅啫。 会唔会啲友仔懒啊？成日喺嗰度瞓埋啊？ 有機會係㗎，你遠啊嘛，你有機會真係嗰度瞓埋㗎，你又唔係話冇地方，係多蚊啲啫，我諗。 不過我做嗰陣時咧就睇下先，我做嗰陣時 ICAC 又未有㗎啦，但係都仲係收緊黑，仲係收緊錢㗎嘛。咁我哋做麥斗嗰陣時咧，有個要驗石屎咧。要就嚟起貨嗰啲驗石屎咧，我哋要負責咧喺埲牆嗰度畫個圈，畫個四方框，然後咧喺度畫咗個四方框之後咧，就揾個石磨靚佢，咁啊有個人咧，有個屋建築處咧，有條友就嚟驗你啲石屎嘅，咁有支槍咁啱就突突突突突突咁驗你啲石屎夠唔夠力嘅，咁個年代點咧？嗰個職師咧就跟住佢尾啦，佢要驗啊嘛，咁啊有個助手喺後面嘅，嗰個助手咧就拿住個一個袋，咁啊喂，爭啲喎，唔係爭好多啫，真係咁嘅，係嘛？我做嗰陣時，我做過一個西環有個地盤仲誇張，你有冇見過賣白粉喺度抖擦嘅？真係喎，嗰陣時喺嘉麟台，咁我哋个地盤望落去咧，就系喺度嗰条斜路咧，咁嗰啲有啲导游喺度，有佢真系好似卖开外围咁咧，一张以前我开外围咧，动部心机，一个人坐喺度搵本簿集低，你买咩收钱？ 系咯， 就俾张飞你咁啦，佢又唔系，佢卖白粉。跟住咧，班导游咧，到时到后好似学生去攞饭，都排晒队。即系有 嗱，但系我想 唔好打尖嘛？ 呢个导游系。工人啦，即系其实地盘工人， 唔系地盘工人，我系喺个地盘见到，我即系讲嗰个年代 望到落去。 其实以前做地盘好多都系嗰啲噶， 咁我唔知你呢种， 即系钱快啊嘛。 咁如果讲真，以而家嚟讲，如果你食嗰啲都，我谂都几难做到嘢。 系啊， 即系我谂都几难做到嘢，其实。 咁以前唔系噶嘛， 要吊引噶嘛，你会大佬 吓， 即系你会引起，咁你引起你点做嘢？ 咁咪唔失踪一阵咯， 失踪一阵补粉咯， 即系而家啲阿姐补粉，佢就去嗰度补粉， 粉状唔同嘅。 但而家应该都难噶啦。 你讲收钱， 嗯， 因为其实会有可能就呢一个叫反，即系点样讲整蛊佢咯，反间计咯，即系好啊，即系你话斋头先你嗰条桥得，即系而家你有晒电话有晒嘢剩咧，咁啊偷拍佢，咁啊跟住报佢。 不过而家就请你饮茶，佢都唔敢收， 唔敢收嘅真系，因为惊会动佢啊嘛。 不过总括嚟讲咧，而家做地盘系安全咗好多嘅， 系啊， 系嘛，同埋 真噶，其实佢仲惊过你出事。 做地盤我諗冰河時期就98啊至2000至2003 嗰陣時最慘 啦，個喂你諗下你回歸前機場趕工周圍趕工你唔揸住千零二千蚊工冇人睬你 嘅，話唔係啊，我嗰陣時開機場五嚿水嘅咋，嗰陣時喺機場開， 唔係我講嗰啲扎鐵釘板嗰啲，但你入到機場點會五嚿啊？你俾人食咗水啊？ 咁預咗㗎啦，人哋同你講話五嚿，咁你去咪去，唔去咪算。我同你講話，我以前個老細，即係嗰個老細啦，即係八國聯軍咁樣咧，咁佢都係食人頭嘅啫嘛，食你食咩咧？ 嗰啲叫蛇頭啊， 係啦，嗰啲蛇頭， 嗰啲蛇頭分分鐘咧，佢食人數，佢同個報上去入咗100個入去，其實可能80。 系 啦，就攞20个人头兼夹，佢俾五嚿你啫，不可能佢俾8嚿，又食你3嚿噶，好 呢样我冇所谓嘅，你同我讲几多，我入嚟我嘅事，喂，你只有你揾到几多，你叻仔。 但系第二盘有个怪现象，但而家好啲啦，以前有个怪现象，越人工高咧，越系揾唔到人噶。 系 而家 啊， 都其实都系噶。越你即系越人工高越搵唔到人。有啲人系咩嘛？即系咧，即系头先你所讲，点解而家要考牌咧？ 系 而家有分咩嘛？资深工人啊，即系或者叫资深工人啊，或者剩啦，即系分三级制啦。佢而家咧好多地盘有啲咧就要大工牌，我哋所谓叫做 嗯。 咁但系咧，嗰啲大工牌其实好容易考啫，呢个典当嘅啫，呢个典当嘅啫。咁啊，有啲出到嚟揸个大工牌，真系以为自己师傅啊嘛。但系咧，大佢两大，佢就收晒皮。 我即系你回归前咧，真系好鬼怪噶。你见到啲盘头啊，周围去搵人，个个地盘唔够人嘅。喂，有冇人啊？你都俾几个我啊？喂。 喂，你揾几个，你揾个揾多几个俾我，喂佢咩啊？跛喎，跛左手右手啊，跛右手系嘛？揸唔揸到取啊？等下叫我嚟啦，咁啊搭人头。以前个跟住你一过咗九七之后，哇！突然间全部嘢停晒。 都唔系啊，九七之后有段时间八万五啊嘛，八万五跟住识几个 friend， 嗰时我嗰时我啱啱入行做消防水啦，跟住撞到啲以前中学同学，佢又做消防水，跟住撞到呢、這个又话。做边行？ 唔系啊，佢最惨系 好少。 跟住之后咧，嗰一轮冧咯， 系啊， 一停。 沙士之后 一停停晒， 系啊， 大佬又你揾开千几人一工，突然间得翻几嚿，搭棚佬都唔过千嘅，你谂下几恐怖？ 系啊， 搭棚佬不嬲都过千噶嘛，系咪先？ 系 唔过千，揾开千几蚊日，你得翻几嚿水，仲开唔足工，仲要咩？仲要系拖粮， 系 走粮， 系啊。 其实即系做地盘都经过咗一轮好惨嘅。 系噶，其实如果啲人话你而家咧，你政府系咁推啲即系所谓大型基建啦，讲真唔系个个愿去噶嘛。咩莲塘？哇，大佬你港珠澳你而家一撇嘢咁样。 系 老实讲，听讲就系话，即系佢其实你而家政府即系你睇。啊！大台嘅新聞咧，成日話即係有條什麼州乜鬼嘢咧，就成日講話咩本地工人咩人工高，這樣那樣又剩咧。但係實質上即係喺地盤嗰個專業嗰個講，你先講都話都開唔足工，佢成噏啲咁嘅嘢，政府出啲咁嘅死人數據咧，又話拉布又話剩咧，佢係想話掹啲外勞入嚟啊嘛，即係輸入外勞啊嘛。但係我話你聽，人工低。唔系乜嘢，佢啲技术得唔得先？ 诶，所以咪又有咁多咧咩豆腐渣工程啦？你睇下港铁，你睇下发生。 佢嗰啲我话你听啦，即系即系佢所以其实即系基本上咧，你啲人睇新闻，啲人睇新闻，哦乜原来咁样啊？你揾个最低嗰个层次，喂，最低嗰啲听最高嗰个做嘢，咁最咁上面叫佢落嚟咁样做，佢先敢做嘅啫。 咪就 系咯，都多人傻。 系咁啊，哇！讲下咧，差唔多够钟。今晚啊，你有冇见过？Chris 咁多嘢讲埋先，一讲啱佢嗰啲咧，其实一样佢仲中意讲，不过呢个节目唔讲得系咪？是不过诶，讲嗰啲咩咧，我就唔会话俾你听嘅，系嘛？咁啊，今晚多谢阿 Chris 上嚟做嘉宾啦，系嘛？咁啊，讲下地盘，其实都做地盘系 OK 嘅，依家多咗好多后生仔入行嘅， 因为睇边行，睇边行， 系咯， 睇边行啫。 嗯， 要讲真，其实今集讲唔晒 嘅，系 大把内幕， 咪大把落嚟，有啲唔得噶，要收信啊，大佬啊，系咪先？即系我哋冇搞到大飞个台嘛，略讲下，第日可以有机会再深入啲讲 啊 ，PM 啦呢啲啊 ，PM 啊，唔系咁啲 PM 咁啲。观众都有得睇下先得噶嘛，系嘛？喂，记住我哋有个网聚啊，八月有兴趣就参加$350一位，八月一定系礼拜六噶啦，日子未定嘅。咁啊，到时再喺个节目度同大家讲吓。 好。 咁今晚多谢阿 Chris， 其实我识咗好耐噶啦，真系十年噶啦。咁啊我哋下个礼拜，我哋下个礼拜嗰个嘉宾系讲咩啊？ 下个礼拜个嘉宾系。发型师， 发型师咩？唔系咩咩？唔系头先唔系发型师噶， 唔记得咗啦。健身嗰、那个 唔系健身嗰啲系耐少少嘅， 哦，发型师啊， 发型师嘅记得系 女仔嚟嘅， 女仔嚟噶。 点解金小文成日讲发型师啊？翻瓜仔其实咩意思咧？ 八号咯， 八号点解？点解嘅？ 唔系，佢唔系叫分瓜，系分瓜。 分瓜， 分瓜。 点解叫分瓜咧？个分字系咪八字下边一个刀啊？系咪先？分字下边一个刀啊嘛，唔系八下边一个刀啊嘛。 系咯。 咁啊，有个八字系有句诗嘅，叫分瓜不用刀来切。咁个八字冇咗把刀，咪个八字咯。咪、哦、个分字冇咗把刀，咪八咯。系、分瓜吓。 系啦。 唔系分瓜，唔系番瓜。我下次同我哋个嘉宾上咧，我哋慢慢倾，做法事啲嘢。咁我哋下个礼拜三到就同大家见面。 好啦，拜拜。 好，拜拜。